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是你甘甜与共。 大家好，我是雪雷。劳动节，忙碌了许久，终于把劳动放下。我们辛苦了很久，终于盼到了现在的轻松到达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劳动节，雪雷祝你放松心情，注意安全哦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我 生命 随你

要说我多幸运，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。爱过不要爱的，这一脸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你梦中换着别人的名。你有你的多情，刺痛我的心，你从来就没想过我的心情。你有几次借口说自己真心，我不会轻易相信。你可以将心红颜如一至今，红颜都很美丽，红颜都是你知己。你又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。爱我不要爱的，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可以牵着你要离去，带着你的心，当给你说的红颜知己。爱我不要爱的，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，带着你的心，能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。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，带着你的心，能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。 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。

疑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你不能懂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当时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 thank you.

你长得豌豆，一夜比一晚柔，怎么能就让他走？如果要爱情能长久，从现在到永久，不再是天边的彩虹，刹那间消失无踪。

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。天空很大，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怕那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稚嫩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。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